外国报纸登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以金正日阁下诞生与世界，金正日伟大的思想理论家等为题辟特辑，纪念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保加利亚的火花报、白俄罗斯的前进报、泰国的新鲜日报、坦桑尼亚的自由日报、塞内加尔的布克斯波布里报、莫桑比克的新闻报、几内亚的自由报、埃及的自由之声报和赞比亚的赞比亚美自由报载文指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诞生是一个对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命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并热烈称颂了他为朝鲜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和全世界的自主化奋斗终生的业绩。